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消息。周佳宁的小说《基本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周佳宁短篇小说转型之作，内容穿梭在北京奥运会、郊野音乐节、城市马拉松和低像素电子游戏的场景之中，书写80后一代的心灵漫游。一念蔡明亮谈电影一书近日出版，蔡明亮导演别具风格的长镜头与匠心独运的画面构图令人印象深刻，他以真实而直白的手法，丰富而强烈的意象，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寂寞与流离。本书中蔡明亮谈及自己的从影经历，分享对电影艺术的经验与感受，更涉及广阔而宏大的人生话题。肯恩·格林伍德的小说《这个男人43岁》由新经典文化引进，作品描写了中年男子杰夫不断追求、不断失败的艰辛旅程。在一次次回到过去、一次次失去所有的过程中，他逐渐找寻到了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本周六，破解京西历史之谜讲座将在首都举办。京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之所以说它神奇，是因为那里隐藏着无数的历史之谜。本场讲座中，石景山区文物保护协会副主席门学文将用亲身经历带读者畅游古代京西，讲述京西那些谜面的魅力和破解那些谜底后的乐趣。另一场题为《世界渡口与心灵之火》的讲座，本周六将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青年诗人王志军和翟永明将以朗诵与对谈的形式，与观众分享他们对写作、诗歌和日常生活的想法。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为万世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正在举办，展览遴选于右任代表作品100多件，生平事迹部分通过大量的图片、文字、实物以及出版书籍介绍了于右任艺术生涯及相关活动。展品陈列部分展出于右任在金石书法上的成就、对先贤圣哲的思考以及政治情怀与抱负。金都艺术中心正在举办阿根廷艺术家阿玛利亚·乌尔曼的中国第一个个展《优越》，展览设计借由一个独特的办公室迷宫装置，呈现包括15张照片和3部录像在内的系列作品。展出摄影作品来自艺术家最新的《优越》系列，以及他在2014年创作完成的《卓越与完美》系列等。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展览展出画家刘三奇近年来创作的铁柱山川国画系列作品约60幅。刘三奇铁柱山川国画山水系列作品既有传统山水画笔里皴法的城市继承，也注重外施造化、应景感照、妙物自然，善于以朴拙苍劲的笔法塑造形象。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好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 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北京时间2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今天我们的演艺江湖呢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五剧孔子提供的演出票4张。这部剧呢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他用华美的舞姿为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5月29号到31号，孔子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 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五剧孔子，再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呢、快点行动起来吧。 最近刷爆朋友圈的莫过于电影《复仇者联盟3》了。作为漫威制作的电影，一上映就取得了多个第一。这部高好评高热度的电影究竟厉害在哪儿呢？电影当中的特殊安排又暗示着后续电影的哪些剧情？溺爱的超级英雄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复活呢？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今天晚上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节目就跟着我们的老朋友剧评人、独立影评人小爱一起来聊一聊复仇者联盟的那些事儿。 北京时间2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刚刚我们片花当中已经说了，今天我们将聚焦到的是最近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漫威系列10周年之作《复仇者联盟3》呢。 对，欢迎小爱，小爱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这个《复仇者联盟3》啊，就是里面这些人物，比如说绿巨人啊、雷神啊、钢铁侠啊。 我关注的是黑寡妇呀。 就有时候我会分不清，不是那种特别专业的这个就是 漫威迷， 就是超级英雄迷的话，你会分不清，比如说超人是哪个系统的 啊？对， 钢铁侠属于哪个系统的？它有不同的这个超级英雄所在的公司。我们先让小爱给我们普及一下，好不好？ 对，其实我们都在说那个漫威电影宇宙哈，就是英文叫 MCU， 对，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这个漫威电影宇宙怎么来的呢？就是在上个世也不是上个世纪，2000年初的时候呢，漫威他手底下很多的版权，有很多的漫画形象，当时呢他脑袋一热，他就把蜘蛛侠卖给了索尼，把 X-Men 卖给了福斯，然后呢索尼就转脸拍了 Spider-Man 蜘蛛侠，然后X 战警也是一样啊，两部影片上映之后呢全球大卖，然后漫威就眼看着另外两家公司就全球都在挣钱，可是他自己呢只分得了很少的票房很少的这个票房的收入，对，版权收入，所以当时他们就觉得很亏呀，因为这属于给别人做嫁衣了， 对啊，把这么好的 IP 现在叫 IP 是吧？ 对， 然后他们就 卖给别人了， 他们就定了一个策略，就是说 OK， 从2008年的第一部钢铁侠开始，他们要把他们手底下所有的 IP， 所有的这些人物形象呢集结起来，一起来做一盘大棋，所以他就布了一个大局，那么这一次的复仇者联盟呢，他的那个 slogan 就是10年 大局巅峰一战。 嗯， 其实它指的就是从08年到2018年到今年，正好是漫威宇宙的十年，十年的纪念日。 对， 然后在今天这一部之前的漫威已经拍了18部电影，18部关于他的各种超级英雄的电影， 钢铁侠呀，然后那个美国队长啊，绿巨人啊， 对， 雷神啊，这个单独成体系的 是 啊，雷神一、雷神二啊，钢铁侠一二三是吧？ 很多单片， 对， 然后也有复联一和二， 是 啊，银河护卫队一和二。那么它其实漫威的电影宇宙呢，它有很多不同的人物。简单说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大概有四类不同的梯队。两个团队呢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叫复仇者联盟，一个叫银河护卫队。复仇者联盟呢，它是保护地球的，它是守护地球的。银河护卫队呢是守护银河的整个宇宙的。 对， 然后除了这两队人马之外呢，它还有一队就是远在非洲的黑豹军团。然后还有第四类呢，是属于那种单兵作战的英雄，比如说奇异博士。 对， 蜘蛛侠之前在Tony Stark 在钢铁侠宣布说现在你是复联成员之前，他也是单兵作战。 对， 所以大概其实就是这个四个小分队啊，都是属于那个漫威的这个旗下的 漫威影业啊， 漫威电影宇宙。 对， 但是在复联三出现之前呢，所有这些人物他们都没有机会说同时亮相在一部影片当中。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一部影片它特别值得去看呢？是因为它可以被载入电影史册。因为它开创了这种商业或者通俗爆米花电影的一种新的拍摄方式。你知道在复联三之前没有一部电影，特别是这种商业的爆米花电影啊，能够有这么多的人物，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背景的一个设定，这么大的一个格局，然后时间轴空间维度上也是来回的跳转。那么从来没有一部商业爆米花电影它是能够 hold 得住这么多的元素在里面的。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非常好奇。 你就想啊，就是这里面应该说全是男一号女一号是吧， 而且没有打酱油的。 对， 你看你把钢铁侠、把绿巨人、把雷神都搁在一起，就是反正就是漫威最好的人物搁在一起，就所有的都是男一号，你说这戏怎么拍呢？ 但是他其实之前也拍过复联一、复联二，但是人物没有这么全。 对，而最全的一次， 这一次加上灭霸，一共有24个人物。 对， 就是有史以来电影史上没有一个电影它有这么多的叙事线，有这么多的人物，而且呢，这么多的人物出场，它居然能够做到，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闪光点。你不会认为它只是出来一下打打酱油就走了。 对， 不会，你还是会对他的人物形象，你首先会回忆起之前前作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他喜欢说什么，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干什么，然后紧接着延续到这一步他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联，他每一个细节他都做到了一个前后的呼应。所以你知道150分钟其实是很长的时间。 对啊， 但是没有一句台词是废台词，没有一个场景是废的这个场景，其实所有的一切的细节都是严丝合缝的去呼应了之前的18部影片。 因为是这样，就是说 很了不起， 人物越多他越要严谨。 是的， 对吧？就每一次人物出现是有原因的啊，他到底在整个的故事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不能说出来一下然后就没他事儿了。 对，这一部就是可能有的也确实是出来了一下两下，但是无论是他出场的时间有多长，他都会有一个闪光点抛给你，或者是让你感动，或者是让你对他记忆犹新。 对， 所以这一部复仇者联盟三我真的是觉得他真的是会被载入史册。 而且我特别佩服就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你想想啊，08年的时候他就开始编第一部钢铁侠，然后我估计应该是个团队。 肯定的吧，因为好莱坞它就是工业生产嘛。 对 啊，就像之前那个叫超级玩家、头号玩家、我们了解到他整个这个团队是几千人的一个团队在做动画。 你想想他这个团队应该也是非常庞大的。那么从08年的钢铁侠就 到后来刚才你提到的那一系列的人物，他都得把主线梳理得非常的清楚，然后集结到我们第三部复仇者联盟的时候，所有的人物的关系他得理清楚吧，时间轴他得理清楚吧，你稍微一乱，不是说你钢铁侠一个人乱，他乱了以后所有人全乱了。 哎，可是我有个问题，你比如说啊，我并不是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看这种超级英雄的一个人哈。 女孩吗？ 对，那你说我能看得懂吗？复联三？ 你能看懂，但是可能 没有什么太大乐趣，是吗？ 对，可能享受的乐趣就没有那么大。就我举一个例子哈，就它里面很多的细节无处不在。 对， 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在雷神在这一集里面他是失去了右眼，对，他是独眼龙，首先是独眼龙的形态出现的。然后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很多的漫威迷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在猜想，哎，雷神这个眼睛最后是怎么补上的，因为后来他又恢复了，又补上了一只眼睛，大家都在猜想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很多年以来都在探讨这个问题。然后这次是出现的是什么样的情节呢？火箭浣熊，银河护卫队里面的火箭浣熊，他在和雷神相遇之后，他给了雷神一只右眼，可能一般的观众可能就看过去就看过去了， 对。 但是如果在2014年看过银河护卫队一和2017年那个二的观众呢，可能大家马上就会拍桌子，就这个真的是神来之笔。 天哪，这个右眼他当时是拿过的， 对， 但当时没有交代清楚。 是的，当时在银河护卫队一里面，那个浣熊他就是有一个场景，就是他死活非要留下别人的一只眼睛，而且留的是右眼。然后当时这个场景就过去了，他并没有去非常浓重的， 后来他没交代你知道吗， 刻意的去交代这个细节。就当时 原来是他是给 四年前他留的那只眼睛 是留给雷神的。 你就说说这编剧多么的下心，在这儿留个扣，然后让他 太可怕了，好有心机啊。 还有你知道钢铁侠的战衣Tony Stark 他的战衣以前是没有 GPS 定位的系统， 对， 所以在钢铁侠一和二里面因为没有这个功能，他经常会遭遇到这种危险。 对， 然后到了复联三里面呢，他终于给 Spider-Man 小蜘蛛送了他一套钢铁侠式的蜘蛛侠的战衣了。然后蜘蛛侠的这个新的战衣里面是有 GPS 的系统的。就是如果大家不了解之前的钢铁侠一和二，可能大家不会去关注这个细节。但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在这一集当中他会去给你呈现钢铁侠和蜘蛛侠之间的这种如父如子的亲情。就是一个 GPS 的一个系统，就体现了 Tony Stark 他对于这个蜘蛛侠他是很关心他的，然后很喜欢他，他给他一个新的战衣，他把他之前没有的功能没有的这种武器的装备都给他做得非常非常的完善。 他知道他缺什么是吧， 他知道他缺什么，就是但是这样的细节其实他都是一一对应了之前可能某一集里面的某一个细节，就太多了，比比皆是。所以就刚才那个雷讲的是这个编剧团队太厉害了，真的是特别 太牛 了，特别牛。 他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没有想到只做这一个， 对的， 他是一开始就做好了10年的准备。所以那天我也是问我一个好朋友，我说哎，我说你会去看复联三吗，他说当然，等了10年怎么会不看， 真的 啊，有好多的漫威迷，他说你知道吗，说你就随便说一个人物，然后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人物的前身全给你说出来。他说你知不知道绿巨人有5种绿巨人，我说不会吧，绿巨人有5种，对呀，他说要不要给你讲讲，我说那你还喝酒吧我说你说我也听不懂。 对对，确实是漫威电影宇宙其实它是一种文化。这其实我们今天还在跟朋友在探讨，就是有的人认为跟我说这个电影其实剧情很简单啊，而且很俗套啊，我说对呀，就是很俗套啊，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就是灭霸他为了消灭一半的宇宙，他需要集齐6颗石头，然后复仇者联盟的成员呢就大家集结在一起，不让他阻止他去找到那6颗石头，他讲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其实每一个环节咱们都可以聊一天，我就跟你说那6颗石头就可以聊上一天。6颗石头简单说，灭霸他的右手他是有一只无限手套，无限手套上有6个洞， 哦，六个洞上面就像可以像戴戒指一样， 嗯， 镶嵌上六颗宝石， 嗯， 这六颗宝石的名字就是无限宝石， 嗯， 就是如果一旦它集齐了这六颗无限宝石，那么全宇宙就没有人能够再去打败它了，它就变成了天下第一， 嗯， 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不败了， 嗯， 然后六颗宝石呢，每一颗宝石又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就像你讲的， 嗯， 比如说它包括空间宝石， 嗯， 空间宝石 Space Stone 它的功能是你拥有它之后，你可以完成维度和空间上的穿越，你可以从这个空间穿越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去。 嗯， 时间宝石，奇异博士是拥有它的， 对， 所以奇异博士可以通过时间宝石进行时间上的这种穿越。它可以跳转， 现代这样的， 对的， 就同一个空间的时间上的穿越， 它可以完成时间穿越，而且它能够通过它的时间宝石能够看得到未来的走向。 嗯嗯，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关联到这个剧情当中，在差不多快到片尾的时候，就是因为奇异博士他拥有时间宝石，所以他才看到了这集复联的这些成员， 嗯， 他们和灭霸之间的这个战役。他们其实有1400万个结果， 哦， 但是这四种结果当中，1400万个结果当中，只有一个结果是可以去取胜的， 嗯， 就是因为他有了这个时间宝石。 嗯， 然后还有力量宝石，就是你拥有它以后，你就可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去操控这种力量。 嗯， 然后有现实宝石，然后现实宝石是你可以去操控现实。 嗯， 然后有心灵宝石，心灵宝石是在幻视的这个头上， 嗯， 它就好像是二郎，大家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二郎神的眼睛一样， 嗯， 镶嵌在幻视的头顶上，然后还有一颗最具独特特点的就是灵魂宝石， 嗯， 灵魂宝石它是橙色，哦，就每一颗宝石还是不同的颜色啊， 嗯， 在不同的人手上，嗯，不同的地点， 嗯， 灵魂宝石的功能呢，它实际上又关联到了整个这个电影它的一个剧作和人物形象的一个设置， 嗯， 而这个剧作和人物形象的设置呢，又是这个影片它能够被载入史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灵魂宝石它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掌控它， 嗯， 就比如说今天咱们三个人咱们都拿到了，嗯，但是我们三个人咱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操控它，去拥有它， 嗯， 哪怕你看到它摸到它了你也不行， 嗯， 那么什么条件下你可以去拥有这个灵魂宝石呢，就是你需要有爱有情感，你不能是一个就是没有爱的人， 嗯， 你需要有七情六欲， 嗯， 你需要有各种情感爱恨情仇，你需要拥有， 嗯， 然后你想得到它的前提是你需要牺牲掉一个你最爱的人。 哇， 对，然后刚好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为什么这个电影好看呢，是因为它漫威十年以来，他花了6年的时间，从复仇者联盟一的彩蛋当中第一次出现灭霸，到今天是6年的时间， 嗯， 他开始铺设这个大反派， 嗯， 这个大反派特别的有维度，这个咱们可以待会儿再细说， 嗯， 那么他为什么有维度呢，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呢，他为了去获取这个灵魂宝石，他展现了他有爱的一面， 嗯， 灭霸还能有爱， 他的养女是卡摩拉， 哦， 卡摩拉一直认为不可能，他不可能得到和拥有这颗宝石，因为他是一个冷酷的， 对啊， 没有爱心的人， 嗯， 但是在他最后得到宝石的时候，他的养女突然发现原来我的养父灭霸他对我的爱是真的， 嗯， 所以这个宝石的设定呢，其实它是关联到这个人物和这个剧情， 嗯， 所以我是想说，就整个这个影片当中所有的细节丝丝入扣的，就像是蜘蛛网一样，每一个细节它都是关联在一起，而且是无缝对接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特别特别难的，挑战非常大的。 我觉得这个创作者他，一定是就跟随漫威这么多年啊，对所有的人物了如指掌的人， 一定要特别耐心， 嗯， 所有的细节，我觉得他可能单画那个人物之间的图，嗯，人物图谱、 关系谱、 时间轴、各种关系谱， 嗯， 他就需要画很大很庞杂的很多的数据在里面， 然后呢再把以前埋的那些事儿呢都给扒了出来。 但是我要说这一点，就是咱们也不能说把这个编剧团队一个劲儿的捧上天， 嗯， 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小爱也提到了之前有18部电影， 嗯， 虽然说我不能 能保证我记得很清楚，我都看过，但是复仇者联盟一和复仇者联盟二我肯定都看过、我印象当中复仇者联盟一出来的时候，我看完了以后我真的是非常的震惊，那是第一次把我之前看到的一些比如黑寡妇、比如钢铁侠、美国队长集结在一起，我说哇这么多大牌看得好过瘾、很兴奋、但是过了几年看复仇者联盟二的时候、我出了电影院我就在心里说、我说这什么破电影啊、这个续集就是真的应了那句老话，不能拍续集，续集就是烂片你知道吗、但是没想到复仇者联盟三，因为我没看过，但是所有的评论一致给了高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难道既然有 当时二你觉得好吗？ 二我觉得高磊的感觉是对的、二他就是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物出场啊他没有亮点，相对来讲就是好像是为了出场而出场，但是你感受不到太大的这种闪光点， 没有震撼点， 没有太多的震撼点。 对， 实际上你知道漫威的这些系列影片啊到今天是19部，它为什么好看，咱们再回想一下，它并不是因为它每一部的故事多么的精彩，其实你想一想之前的钢铁侠一二三，美队一二三，他讲的是什么可能你都不是特别印象深刻，但是你对于钢铁侠这个人物形象， 对， 你对于美队这个人物形象你是记忆犹新的、所以其实这个系列它是以人物驱动故事 对 这个方向来走的， 就是我就像小朋友看什么佩奇或者说看喜羊羊、我不在乎你干了什么， 对， 我就喜欢看到你， 对， 是的是的， 就这感觉， 对，所以在所有的19部影片当中啊、它都是在着力的去刻画人物的性格，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不会说因为故事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是反过来是因为人物的性格是这样的、所以他的故事才会是这样的一个走向、举一个例子哈，就比如说在复联三当中，复联三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很多漫威迷看完之后就非常生气，说那个就都怪那个星爵，他要是不冲动的话、可能大家就可以一起把那个灭霸给消灭了、那么他为什么当时会冲动呢，是因为他心爱的女人是卡摩拉和他之间是他们两个是有爱情的。当时呢卡摩拉被灭霸抓住了，然后卡摩拉跟他说，如果我被灭霸抓住了你一定要牺牲我，要保住什么什么，就是卡摩拉是想自我牺牲的。然后星爵其实他在面对他的爱情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这种冲动的，所以当时他有冲动，他一下就没有忍住，那么这个其实是他的人物性格的特点，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并不是说大家所有的这些超级英雄他们没有办法去消灭麦霸、而是因为每个超级英雄他们是有弱点的、他们是有他们的这种情感的，然后他们也有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不是一个脸谱化的，但包括雷神也是一样，雷神其实他也有机会去干掉灭霸，但是他没有，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雷神就是一个冲动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冲动的人，他这个编剧这个剧情就不能那样去写，而是要根据雷神的性格来往后面来设定这个剧情的走向、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性格了，所以他们没有去杀死麦霸，所以才会是那样的一个结果。 对，我觉得这也是就很多就是美国的超级英雄电影的一个共性吧、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英雄是完美的，对吧？ 对，它不是一个脸谱化的东西。 是。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独立影评人小艾，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漫威10周年的复仇者联盟三、真的不一样的一部电影，它的精彩看点哈。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互动。我是朱红， 我是高磊， 咱们一会儿见。 最近刷爆朋友圈的莫过于电影《复仇者联盟三》了。作为漫威制作的电影，一上映就取得了多个第一。这部高好评、高热度的电影究竟厉害在哪儿呢？电影当中的特殊安排又暗示着后续电影的哪些剧情？溺爱的超级英雄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复活呢？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今天晚上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节目就跟着我们的老朋友剧评人、独立影评人小艾一起来聊一聊复仇者。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

无线手套。 他说手是左手还是右手啊？ 小臭爸爸， 我看到的都是右手。对，但是漫威其实在他的体系里面，他也没有说太去强调说，灭霸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但是大家都是在说他的无线手套，还有上面的六颗无线宝石。 对对 对 对。其实这个左手右手吧，刚才我还跟高磊他们说了一笑话。那天呢，我去学校，然后我说，哎，我说保安你好，我说那个我车停哪儿啊？他跟我说，哎呀，你往前往东，然后往南一拐。我说这样，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说我不太分东南西北，你跟我说左右呗。他说，不好意思，我不分左右。所以就左右 了， 左右这事儿吧，还有真有人不分左右的呢。 真的吗？左右不分？ 对，不过我觉得这位叫 小臭爸爸。 这是属于比较仔细的， 对，就真的是这样， 而且一定是漫威迷， 他一定是漫威粉， 所以他在看这个复联三的时候，他是很有乐趣的，就像小爱一样， 是的， 他看过几乎漫威所有的超级英雄的电影，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记忆，然后寻找到了复联三里面我们的编剧埋下的几个彩蛋。 对，哎呦，太多了，真是就是就也不敢剧透，因为可能还有好多人还没有看。 对，我们俩都没看呢。 对，就是，但是真的就是这个影片它为什么好看？我觉得，除了它是漫威的电影，除了它是十年一战的一部纪念性的影片之外啊，我觉得它还承载了很多人性当中特别美好的情感。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它出现了24个。形象啊，除了灭霸之外，另外的23个都是超级英雄。然后每一个超级英雄呢，其实大家的背景经历，其实性格特点，其实包括人生观，包括三观，可能都不尽然相同。 对。 但是呢，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他们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啊，其实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众志成城，舍身取义，就是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正能量特别主旋律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词就是牺牲，我们会从不同的人物的互动上我们会感受到这种牺牲的精神，然后呢它也涉及到了很多人类之间的这种特别美好的情感，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灭霸他和卡摩拉之间的父女情，其实卡摩拉只是他的一个养女，他们并没有这种真正的血缘的关系，但是在最后就是灭霸想要去得到灵魂宝石的时候呢，观众才发现天哪，原来灭霸他是真心爱的卡摩拉，因为他要牺牲一个他最爱的人，所以他为了他所谓的崇高的理想，他把卡摩拉推下了悬崖，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从灭霸的表情上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种纠结和内心的痛苦，那么这里面就是一对父女情，然后钢铁侠和蜘蛛侠呢 也是父子情，是不是？ 对，如父如子的这种感情，然后幻视和绯红女巫他们之间的爱情，那么这两个人物呢其实相对来讲他们是比较配角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们的出现，他们完全也是有各自特别十足的这种闪光点，就是在最后灭霸要从幻视的头上去取走那一颗心灵宝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从绯红女巫的那种纠结难过痛苦不舍的那种表情可以感受到那种特别美好的那种爱情，因为他为了不让他们两个人是为了大爱而牺牲了他们之间的小爱，他们之间就是用眼神其实他们就已经约定好了，为了去不去成就这个灭霸，幻视让他心爱的女人先把他自己给杀死，对，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美好的爱情，然后包括美队、钢铁侠，然后雷神他们这种兄弟之间的这种美好的兄弟的情感、战友情，其实很多这种情感上的东西都是让你觉得特别感动的，而最好的一点就是说漫威在拍这部影，罗素兄弟在呈现这些情感关系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用一种特别教条式的、脸谱式的一种方式去拍摄，他是一种非常 他甚至选用的是一种反主流叙事方式的一种方式，去拍摄这个电影，然后去呈现这种人物关系，所以其实他结尾是很悲壮的，但是我们在前面三分之二的时间当中，我们其实经常会不自觉地发出笑声，它里面很多很幽默的笑点，很搞笑的地方，然后你能感受到银河护卫队这些成员啊，他们之间的那种就是很嘴炮，然后又很看起来好像是特别不正经，但是内心里面呢其实又都是那种很孤独，很需要人的关心，然后但是又非常善良，关键时刻又愿意去挺身而出，你能感受到这些。然后同时呢在另外一个区间里面呢，钢铁侠Tony 他还是延续着之前的那种特别任性然后特别狂傲的那种性格，但是呢在这里面呢他又多了一份成熟稳重，多了一份责任感，然后再看美队呢，美队从头到尾呢他还是延续着之前那样的一个形象，就是他是军人出身，他有非常优良的品格，然后他特别特别的坚强，特别的刚毅，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I can do this all day, 就是我可以打上一整天，他绝对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然后像火箭浣熊呢，他和那个树人 Groot 之间他们也有特别深厚的情感。火箭浣熊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其实是一个科学家把他给做出来的，然后在他的身上呢兼具了人和浣熊两种生物的这种特点。那么因为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出身，所以他其实是很内心是很卑微很自卑的，然后是很孤独很渴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的。但是在他认识 Groot, 在他认识永度，在他遇到了雷神之前呢，他曾经是那种外冷内热型的，他因为他很孤独，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和人交流，所以他把自己打扮了装扮成一个特别冷酷，然后嘴上特别不积德，然后嘴上说话就特别不好听的那样的一个人。但是后来这个 Groot 和永度还有雷神跟他相遇之后呢，就慢慢的去融化了他，使他变得其实他也变得柔软起来。然后在复联三里面呢也有一个细节是呼应了之前，复联三在树人就是 Groot 他灰飞烟灭之前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 I'm Groot, 我是格鲁特。其实看过之前银河护卫队一二的人都知道，就这句话是格鲁特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就他好像仿佛他对所有的人都会只会说这一句话，但是呢只有火箭浣熊能够听懂他这句话，他说的话的意思，就是他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不同的场景之下，他都只会说我是 Groot, 但是其实他内心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情感他不会去表达，但是因为浣熊跟他是在监狱里面，就两个人就惺惺相惜，建立了深厚的这种情感，所以浣熊是能够懂得他在不同的场景之下他那一句 I'm Groot 究竟是什么意思的，就是那这个就其实是呼应了之前他们俩之间的那种战友情，如父如子情。然后在 Groot 这一次他消失消亡之前，他的那一句 I'm Groot 其实他是在叫那个火箭浣熊叫他一声爸爸，爸爸我走了，其实是这样的意思。对，所以其实是很感人的，你知道吗？ 天哪， 我都看哭了这一句的时候。 我觉得要不把这十年的所有的形象和所有的剧集都看一遍，你真的很难吃透复联三。 对，我可能就是捧着一捧爆米花进去，然后看着挺热闹的， 然后就开开心心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它是个挺悲剧的结尾嘛，对吧？这个虽然说剧透不太好，就第一天的时候朋友圈里所有的人都在发，意思是说谁敢剧透就怎么怎么地。 对我但是我发现其实影片从上映的第一天开始，咱们国家有数百个公众号的推文都已经剧透的一塌糊涂 出来了， 然后每一篇文章上面都写着此文有剧透渗入，然后可是每一个都是渗入，你知道吗？但 对 anyway 其实不用担心，为什么？就是 里面据说有好多好多的彩蛋，就是对于漫威的这些影片，根据你的熟悉的程度，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彩蛋， 可以看到不同的关联，而且人物之间的关联 是。 而且呢，就是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复联三和复联四实际上是 差不多同期套拍的。 哦， 咱们现在看复联三的时候呢，其实复仇者联盟四已经在紧张的在做它的后期。 哦， 实际上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复仇者联盟四。然后其实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结局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最终的结局。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编剧的采访吧。编剧说，复联四绝对你意想不到，它是一个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的。影片当中的死亡是真正的死亡，我得告诉你们，英雄们是真死了。你越早接受这一点，你就能越快的进入悲伤的下一个阶段。哎，我觉得这些编剧真的很有意思。哎，然后 我觉得不能听他们的。 有人就说，哎，这个那复联四我们就判断一下，可能是一个时空穿越的故事，或是开辟一个新的平行宇宙。哎，我真的觉得好像有平行宇宙一样，就我们生活在宇宙的不同空间里面。我记得当时我看过一个电影，好像叫什么，也是两个字一个电影，他讲的就是平行宇宙。他就说你不断的就是让一个人回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就重新过一次。 哦， 其实在复联三的片尾，不到片尾啊，就是差不多快到片尾的时候呢，已经留了这样的一个线索。我觉得我们有非常十足的理由相信，这个里面的这个平行宇宙是存在的，或者它可能会通过什么量子力学啊，或者是什么，它一定是给你去 create 创造一个新的一个宇宙空间，然后去延续现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奇异博士他有时间，他有空间宝石。他有 时间宝石， 他有时间宝石，他通过他的时间宝石，他看到了1400万种和灭霸去格斗的未来。然后呢，其实他的这种穿越时空的这种动作，其实是可以在之后成为一种线索的。延续到复仇者联盟4的，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平行宇宙也好，平行空间也好，其实可能somehow这些超级英雄他们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但是是不是他们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重新又出来呢？也不一定。而且 平行空间嘛， 但是我可听说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些大英雄们哈，很多的人他们跟漫威公司签的合同已经到期了，所以也就意味着，当然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的大英雄在这一集当中就灰飞烟灭，就死掉了，或者我们当然不过多的剧透了啊，就没了。那他其实如果 那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是到复联四之后再消失啊？复联四都拍完嘞， 但是是这样，因为他只出现了23个人，漫威的漫画里面有5000个超级英雄的形象。然后其实我们大家知道的，像鹰眼啊，像蚁人呐、 啊对， 他们这一集都没有出现。对吗？然后在这个片尾又出现了惊奇队长，对，所以其实而且蜘蛛侠他的这个线索，他刚刚才加入到复联，才刚刚展开他的这条线，所以其实往后他一定是还会继续他的这个故事。但是当然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还能够继续看Tony Stark 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一个钢铁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自己其实一直在想，因为Tony Stark 他和小辣椒他们之间的爱情呢，又是贯穿着10年以来的好几部单片的，从钢铁侠1、2、3到美队到复联，其实钢铁侠和小辣椒之间的这个爱情线是一个线索。然后在这部单片当中呢，复联三当中呢，钢铁侠和小辣椒在最初出场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一段对话的。然后他们在提到说，钢铁侠提到说，我昨天梦见我们有了孩子。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自己一直个人在猜想啊， 猜想什么？ 会不会到复联四的时候，或者 他们的孩子出来了是吗？ 对啊，如果说他不再演了，他合约如果到期的话，那托尼·斯塔克他可以有个他的孩子再继续啊，我不知道啊，只是很多的猜想。 其实从那个商业逻辑上来讲啊，就是花无百日红，是不是？ 对， 其实我觉得从商业这个思维上来讲，它其实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新鲜人物进来。很多的片子已经拍到1、2、3、4、5，就是它其实挺难再把一个人物再往上推了，对吧？ 所以为什么说漫威真的是很厉害？它都拍到第19部了， 真的， 但是它依旧还在延续这个系列的一个生命力。 但是你看啊，就是这里面所有的人物，不管雷神也好，钢铁侠呀，美国队长。就是他都有失败的剧集，就是说他花了很多钱，但是票房全球票房很差，对吧？包括你刚刚提到复联二，他 就是最后 拍得很无趣，我觉得 很无趣、哦。所以他其实，哎，你也不能说他拍的所有电影都得好，也不是这样。但是他肯定要做不同的尝试，嗯、要推不同的新的人物。 对，啊、这一次这个罗素兄弟，我觉得他们也是很厉害。嗯，罗素兄弟之前是拍《美队二》和《三》，然后他们在拍《美队》之前，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好莱坞大制作的这种商业片，嗯、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好莱坞真的是一个。不会去论资排辈的事情， 是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开放的、嗯、然后给很多人机会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世界。嗯，对，你知道，然后其实在复仇者联盟三的这个特点当中，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必须要说哈，就是、嗯、它不是一部真正通俗的商业爆米花电影、嗯、它是，但是它的拍摄的手法完全是用了反通俗反主流叙事的一个模式拍的、嗯、就是在他之前没有一部商业电影，特别是这种超级英雄电影，敢说让所有的主角都死掉死光光、嗯、然后让大反派一个人留在最后， 他其实是男一号，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部电影是敢这样做的、哦、但是复联他敢这样做，他所有的选择他都是采取了一种反传统反主流的方式。那么这个呢，为什么又让他很出彩呢？是因为灭霸这个大反派的人物形象呢又太深入人心了。嗯，在这一部出来之前，其实他前面的十八部里面反派一直是漫威系列的一个弱项。嗯，在灭霸出现之前，我们看到的是 Loki 洛基， 对， 但是他也不是那么，因为他是亦正亦邪的、嗯、他在雷神二里面他也会去救他的他心爱的亲人，他的兄弟，其实他有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好人、嗯、所以他也不是一个十足的那种大反派。但是灭霸不一样，灭霸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他有他的行为的动机，而且他的行为动机不是一般的这种超级英雄里面的只是说我想去统治世界、嗯、我想去拥有天下，他不是， 我就要坐在家里看太阳落山 他有了一个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似乎是挺崇高的一个理想，是因为他为了让这个宇宙达到一个平衡、嗯、所以他坚定地认为他必须要消灭一半的人才能让宇宙的资源能够去达到平衡、嗯、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然后为了达到他这样的一个理想、嗯，他甚至他去牺牲了他心爱的女儿、嗯、所以在他整个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弧光弧度当中，其实他这个圆是非常圆润的，而且他是一个有了非常完整的一个行为动机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嗯，所以这样的一个反派呢就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反派，他不是一个只是突然出来了然后又被打死了就是很俗套的那样的一个出现，他不是、嗯、这个也是开创了超级英雄电影的一个先河。嗯， 哎，你知道吗？嗯，灭霸，嗯，就这个人物形象，嗯，他的中文版的配音是咱们俩同事、 嗯、啊，谁呀、啊？ 真的是，咱们台真的是卧虎藏龙。 你看见那个配音表了是吗？ 我看见配音表了，我也看到他就是配音的这个同事他发的朋友圈了。 谁呀、啊？ 就是咱们文艺广播的张文天。 哦。 他配的中文版的灭霸、哦、因为灭霸其实在复仇者联盟三当中就是一个绝对的男一、嗯、戏份非常重、嗯、刚才小爱也说了好多的那些大英雄就纷纷就灰飞烟灭了、嗯、就没了、嗯、主线就是他， 让他 好牛啊。 不是，你要转告一下他，就是千万千万不要因为配了一部电影就真的就觉得自己是灭霸了，你知道吗？不要觉得我们就很害怕他。 他现在天天狂健身是有点那范儿，你知道吗？ 他是为了配， 没事，他没有手套就行他没有石头。 说到手套，我们这边还分了两派，就刚才呢小车爸爸 左手右手是吗？ 对，和榻榻米都说是左手，然后小齐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是右手， 说小心我要打响指了。这个图片当中他确实是右手， 对， 他在影片当中还有在漫画形象里面的图片都是在右手上， 右手， 但是确实也没有强调说他是右手左手、嗯、 对。 然后小周爸爸还说了，说奇异博士把时间宝石给了灭霸，救了钢铁侠。 对，这里面也很感人、 啊、对，也就是说复联四里边、嗯、钢铁侠我预测一定是个重点， 你看这是他的预测。还有谁燕就说了、嗯、哎，我预测难道复联四是灭霸跟英雄们和解了， 不打了？ 不会吧， 大家拭目以待吧。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里面就给很多人留下了想象空间。那么为什么大家有这么多探讨，我觉得也是因为漫威他这十年以来他就是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战略布局，就是他做了一个漫威的电影宇宙，然后他的竞争对手 DC 就为此其实就是非常的懊恼。其实要知道在世界的漫画史上，第一个超级英雄是谁啊？是超人 DC 的。 超人是1938年出来，超人是 DC 的。然后超就是简单说一下 DC 啊，2008年漫威开始做电影宇宙啊，然后6年以后 DC 才为了赶超漫威学漫威做了 DC Extended Universe、DC 扩展宇宙，也就是他的电影宇宙。但是他的这个布局呢就相对来讲其实是有点仓促的。然后他下面呢也是其实和漫威一样，他也分了两个主要的团队。一个是正义联盟，一个是自杀小队。其实在他的正义联盟的这个体系当中啊，他的那些英雄好多英雄真的是天神你知道吗？像超人啊，神奇女侠呀，然后当然蝙蝠侠他是凡人，但是很多都是真正的天神。像漫威的这个系列当中呢更多的是人凡人， 对， 他是后来才有了这种超能力，或者是依靠高级的武器装备，比如说钢铁侠，或者是因为受到了意外事件，比如说 Hulk 他是因为受到了辐射他才变成这样子。只有雷神他才是真正的天上的神。其实 DC 的神都是 天神级的， 是很高级别的你知道吗？对，所以实际上很多的影迷也会为那个 DC 会为他打抱不平，就是你拥有了这么多的天神，其实你应该会拍出比漫威更好的电影。所以很多人今天我们还在一个群里面，大家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有一派是那个漫威迷，有一派是那个 DC 迷，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但是要知道其实无论是 DC 还是漫威，它都是一个虚拟的宇宙世界。能够把一个虚拟的宇宙世界能够把它就是不构建的如此的细致入微，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时间轴还是故事的背景设定还是整个的这个格局，我觉得真的都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 哎，忽然这一刻我觉得小爱特别可爱，或者说像小爱一样喜欢这些漫画的朋友都特别的可爱，因为他们相信有这样一个世界，对吧？那这样一个世界呢引领着我们走到了另外一方天地， 真的 我们在那方天里做梦，对吧？然后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或者说我们愿意相信这些英雄他真实存在着，我们心里必须要有这样一块天真的地方，对吧？不要把现实看得太残酷太冷酷。 你知道就是漫威的这个系列漫画史上所有超级英雄的诞生，它都是和美国当下的时事政治发展是相关的。为什么会有美国队长？是因为美国队长诞生的时候美国正是处于全国上下反战的时期，所以诞生了美国队长。 对， 其实每一个英雄人物我们如果再有时间以后再聊的话， 对，它是反映了现实人的想法， 对，呼应了一个美国精神或者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精神。其实所以我就说它虽然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它你又似乎会觉得它又跟你的生活好像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又会有某种关联，会而且会触及到你，感动到你， 对 会有契合。 是的， 那08年到18年十年哈，我们做了十年的梦，到现在今年我们看到的是复仇者联盟三非常成功，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更加的期待它接下来是不是漫威又做了一个十年的大计划呢？ 不好说， 我绝对相信是这样的。 应该会这样， 应该会有 的， 我觉得是。 对啊，因为赚钱是一直的嘛。 别忘了 X-Men 死侍的版权还没有拿回来，拿回来之后他们也会加入到这个系统当中。 对， 哇，那太牛 了，会有更多的形象。对， 太多的形象， 到时候人太多了，我就估计一个半小时150分钟都囊括不 了。 我其实在想，就是不是我为了要看懂复联三，我得把之前这些电影都稍微的再过一遍。 对，至少雷神三、美队三，然后复联一二这些要看。 你要看一下。 这样的更有乐趣。 其实不看也可以，但是看了之后你才会特别 enjoy 这里面的细节。 太好了，我觉得就喜欢电影是一种很大的享受啊。 对啊，生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当中，就跟咱们的国内的一些玄幻题材的作品呢，修仙的一些题材，他们也是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那一方土地当中。 就让我们在这一刻活的那个 就是没有现实束缚的世界里吧，对不 对？然后电影就是梦工厂嘛。特别感谢我们的独领评人小爱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谢谢小爱， 谢谢。虽然说可能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些的细节，但是我觉得完全不影响我继续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复联三，我可能会看得更过瘾，因为小爱给我很多很多的一些提示 啊。当然最近我们的院线上面还有很多好看的，包括还有很多的国产电影啊， 是是 啊，现在真的是啊，这个院线上面电影真的日新月异，然后种类越来越多啊，好幸福现在。 大家走进电影院吧。 嗯，好了，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 我是高磊， 接下来是听听桃耳朵，明天见。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